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本土粵文曾卓文。 各位觀眾有禮，而家又到咗本土粵文嘅時間啦。小弟係曾卓文，今日想介紹嘅題目係城邦反共帝女花。嗱，帝女花呢個題目咧，我哋以前從粵文啊，從語文個角度探討過。今日就想介紹一下呢個帝女花嘅政治內涵啦。好，我哋而家聽一聽呢個帝女花嘅主題曲嘅一部分啦，因為以前播過噶啦，所以我哋播一小部分嚟聽聽。好啦，我哋仲記得帝女花咧，就係唐迪生先生嘅名著。唐迪生先生喺1957年寫好呢個帝女花，然之後喺舞台上邊公演，而1959年咧就拍成電影嘅。唐迪生先生根據好多本地啊同埋外地評論家嘅意見，都認為佢係真正值得攞諾貝爾文學獎嘅香港人。而我哋呢個講座咧，志在探討呢個帝女花對香港後殖民嘅反共意義。好，而家第二條 slide 啊，唐迪生先生咧，正如以前講過，佢40多歲就已經英年早逝，但係竟然咧就已經寫出400多出嘅粵劇作品，都可謂驚世嘅奇才。而其中咧好多都係家傳户曉、有流傳價值嘅經典之作。除了帝女花之外，還有紫钗记啊，这个蝶影红梨记啊之类。我们再看第二条 slide。那帝女花的故事以前都介绍过了，那我们以后就现在就略过先啦，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去年呢就是任剑辉这个100周年的诞辰，那也都有大型的慶祝活動的。我們看看第二條 slide。 這個帝女花呢，那個故事就出自明史的，就是說長平公主16歲就許配給周世顯，將近結婚呢，怎知呢就城破，被這個李闖王攻破了這個北京城，而帝女花長平公主就被崇禎刺傷，斬傷了個手臂，因為驚本來想斬死佢，費事俾呢個敵兵嚟到奸污。咁清朝順治二年咧，公主上書明志欲到遁入空門，但係清帝就唔准，於是就復令佢配婚俾周世顯，賜給金銀財帛咁樣。但係長平公主喺婚後唔夠一年咧，就病逝啦。好，第二條片。咁呢個喺清朝期間咧，就有個位黃允山嘅舉人喺道光年間咧，屢試不中，就寫落一個昆劇《帝女花》嚟到稱讚清帝嘅。咁就只不過係講到長平病死，並冇講佢呢個自殺殉國。好，下一條片。咁唐迪生咧就喺1957年啊，就攞翻呢個故事重新創作。咁呢個就係代表呢個香港嘅本土聲音。就算啊，喺呢個中原嘅邊緣啊，但係亦都可以講到呢個改朝換代、呢個民國覆亡嘅身份危機同埋國難嘅。好，下一條片。咁嗰個背景係點呢？就係1950年代尾啊，呢個中華民國呢就已經係敗走台灣成10年啦，而中共嗰邊呢就舉行呢個百花齊放嘅運動。香港有啲粵劇界嘅名伶，好似白驅榮佢哋，即係白雪仙嘅爸爸， 就回去建設祖國，點知又衰咗啦，原來嗰啲係懷柔政策嚟嘅。咁呢個帝女花相當反映嗰個大時代，即係喺五十年代嗰陣時嚇，就嗰陣時咧就中華民國喺敗走台灣冇幾耐，而當年咧亦都有啲國民黨嘅高官啊、將領啊叛逆附呢個投共嘅，好似程潛啊、傅作義之類，但係咧。香港就仍然是自由地區，成為呢個白區，孕育出《帝女花》呢啲經典嘅粵劇。呢種咁嘅粵劇喺大陸係出唔到嘅，而粵劇咧經過中共六十幾年嘅調教，喺大陸嗰邊已經冇辦法再有呢個創意噶啦。唯獨咧香港可以呢片自由嘅土壤，可以培養出唐迪生呢种文学大家、戏剧大家。下一条片，嗱呢、這个咁呢个入边嘅《帝女花》入边嘅满清呢，亦都可以用嚟象征中共嘅。中共呢原本就系俄罗斯苏联喺二十年代派嚟中国嚟到殖民中华嘅傀儡政权。是一個無家無國的殖民政權，是境外的萬夷殖民政權，所以說中共繼承了滿清的殘暴，亦都是有根有據的。那麼中共來到殖民中國之後呢，後來都發覺他連這個主人蘇聯都覺得蘇聯都仍然太有道德啦，於是咧就佢哋甚至係離開咗蘇共，咁變成無家無國嘅殖民地主嚇，因為佢哋專門就破壞呢個華夏文化嘅。好啦，我哋下一條片，咁唐迪生咧佢自己解釋點解編《帝女花》咧，就係因為咧。這個可以入面的主題是非常可以做非常之好的恭維劇本，不但只文藝抒情，而且個主題有深度。唐迪生亦都提到《帝女花》呢還慘過英格烈·褒曼主演的《真假公主》。英格烈·褒曼主演的《真假公主》呢就沒有說想說復國啊，想話殉國嗰啲情懷嘅，咁啊，當年呢位 Anastasia 公主咧患咗失憶症，收尾咧就俾尤伯連納呢個前朝嘅侍衛長發現咗喺街邊執翻嚟，就唔知佢係真嘅公主，就以為佢係癲雞，就想訓練佢假冒公主嚟到騙財嘅，騙取呢、這個。俄羅斯皇室在歐洲銀行的財產，點知後尾兩個人竟然互生情愫，於是乎就連他們那陣時咧幾乎就可以成功噶啦，得到金錢、名譽、地位、財富，乜都有齊，但是為了愛情，他們雙雙私奔，就離開了呢個宮廷，離開了。他們的榮華富貴好，所以跟這個《帝女花》呢那個主題非常之不同的，雖然這個兩個都是落難的公主，而根據Daphne Lay 的研究發現呢， Daphne Lay 是有一本英文著作是專門研究《帝女花》的，《帝女花》呢就是講香港人那種無助啊，嗰種幻滅啊，同埋矛盾嘅情緒，即係想話抗共，想話反共，但係又無力感。咁啊，頭先講過啦，呢、這個香港嘅知識分子同埋藝術家，好似啲粵劇名伶咁樣，喺1950年代啊。好似周世顯咁樣，就係、是書生無力反共，亦都無力保護呢、這個明朝嘅皇室。 無力保護呢個妻房啊長平公主，嚇、啊，即係無力保護呢個華夏嘅文化，所以呢就好似啊當年中共嘅反右運動咁樣，嗰啲藝術家、知識分子啊都冇能力係保護啊佢哋藝術。佢哋嘅藝術工作亦都無力保護華夏嘅文化，政治方面全無希望。而帝女花咧就代表一個香港族群嘅文化形式，好自豪咁樣，係代表香港精神嘅。50、60年來歷久不衰，所以話香港帝女花就係代表香港嘅精神。下一條 slide， 嗱，頭先講過啊，1959年咧，《帝女花》拍成電影，由尹伯主演，任劍輝、白雪仙，同阿唐迪生當年組成鐵三角。好可惜，唐迪生1959年去世，而到咗1976年咧，阿 John Woo 就重拍啦，就係由呢個初鳳鳴劇團嚟到主演嘅。呢、這個係當年咧，就係、是、太平盛世，就香港人戰後第二代，我已經成長啦。咁呢套電影咧非常豪華，非常美輪美奐嘅美奐嘅，但係咧就喜多於悲，藝術咧就多過政治。而我哋睇翻阿跑啊，同埋呢位初鳳鳴嘅花旦，佢哋嘅眼神咧。永遠是比不上任劍輝和白雪仙的眼神的。任劍輝和白雪仙無論台上和台下都是終身不二的伴侶，他們的眼神完全有過電，完全有化學作用，但是看回這兩位初鳳鳴的生蛋就看不到那種眼神，真的很對不住了。他們嘅藝術成就都非常之高，但係比起佢哋嘅師傅，始終都爭一籌啊！下一條片嗱，咁咧到咗呢個80年代，1981年啦，當年嘅麗的電視咧，亦都將呢個《帝女花》重新創作嚇、啊，就出咗一套武俠《帝女花》入邊啊。誰個周世顯和長平公主都非常好打、啊、個個非常勇武、這個反搏命反清復明，是打到最後一刻、啊、沒辦法了先至這個飲毒酒來到殉國的。我們聽一聽個主題曲、啊、就是由盧國沾先生填詞、啊、黎小田作曲的。好了，我們聽過這首《武俠帝女花》就是由張德蘭主唱的，而主演的當年就是有劉松仁飾演周世顯，米雪飾演長平公主，還有姜大衛、余安安之類，余安安飾演陳圓圓的。這首歌呢就是將原本那首《帝女花》變化而成，落花那可閉月光，帝遠月色借怨心，含將老樹借花落，道著亡國恨啊，哀聲借我之心，心知你重緣分，為我守生死約，我心又何忍，生也挽手，死也兩人，今夕還君相思葉，悠然淚下花影滿身。下一條片，好啦，我哋聽過呢首荡气回肠嘅麗的帝女花之後呢，就到呢個1997年，1997年呢，當年呢個主權移交啊，就有一個音樂節嘅。呢個音樂節呢入面有首交響曲叫做《天地人》，由譚盾作曲嘅。而呢首歌呢根據余少華的分析非常有問題啊。我們聽一聽首歌先啦，這首其實不是歌來的，是音樂。 冇歌词噶。嗱，根据中文大学音乐系阿余少华教授嘅分析咧，呢首歌入边已经包含咗帝女花，而帝女花佢系用点样形式陈列出嚟呢？就系、是、用个庙街嘅音乐吓，咁啊，但系咧庙街嘅音乐入边呢首帝女花就声音非常微细，而且渐渐咧俾背景嘅铜锣声盖过晒。唔该，睇翻上一条片啦，上一条 slide 系咁啊。就是这个铜锣就代表这个中共中央政府的权力来到一国压倒两制，来到就是说呢北京要压抑香港这段这朵帝女花，就好像在这里悼念着香港帝女花怎样消亡。这首香腰就代表香港这个夭折，这解而是有一种猫哭老鼠假慈悲的情绪，所以这首曲呢是从中共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由香港人的本土角度出发的。下一条片没错了，根据文化人类学家路沙道的研究，就说有一种怀旧叫做这个帝国主义式怀旧，就是他们就悼念用殖民地主的角度来到悼念受殖民者的野蛮风俗，而这种去殖民地化，香港去殖民地化呢就不是由本土好发起的，而是由第二个殖民地主即是中共来到发起，即是说呢解殖其实还未解，帝国主义这个中共炸帝怀旧来到收买人心，制造呢这个所谓回归即是主权移交的归心效应，就好像清帝的怀柔政策想说是来到安抚的汉人，其实就猫哭老鼠啊，刚才讲过啦。下一条片好啦，到了2003年啦，无线电视台又重拍帝女花喎，这次呢就由佘诗曼担纲主演的，这种呢就正一是师奶剧，好像宫心计的宫廷斗争，我们现在听一听其中的片段呢。各位观众，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集就暂停到而家为止，下一集呢我哋会继续探讨城邦反共帝女花嘅，譬如我哋会探讨2007年青年版粤剧帝女花，仲有同年嘅邓树荣帝女花话剧，然之后呢下一集我哋又会用呢个陈云教授嘅城邦论嚟到研究帝女花的反共心法，同场加演英文版帝女花啊，仲有听日就七一啦，听日我哋预测香港帝女花会重生，唔等住唔使再死噶啦，建议嘅口号系即系放七一啊，非法议会还我东北，苦大仇深解放香港。好啦，各位，七一再会，多谢收睇，后会有期。